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节目，这些情感问题、情感话题都是听友网友发送给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的。你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在微博中给我留言，微博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岩。每天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间都会播出，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播出。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董老师，有朋友在问哈，也是一位女生在问哈，今年28岁，男朋友38岁，比自己大10岁哈。他说男朋友呢离异的，没有孩子。离异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结婚以后才知道前妻有家族病史，然后因为不能生育，所以就离异了。那么这个男朋友呢，家里边和男朋友本身都是很想要孩子的。他和男朋友谈了几个月的时间了，男友和男友的家中对我都非常的满意，但是男朋友就给我提出了他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把我弄懵了，跟我向往的这个未来和婚姻不太一样。所以呢，我想跟你们今夜思雨时节目的老师探讨一下。也是经过朋友介绍收听了咱们的节目哈，他说希望咱们的节目能够给他一个方向哈。他说这几天呢，我也对我的男友说我要冷静一下，考虑一下，所以这两天呢我也都没有去见他。是什么会让这个女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突然止住了这个恋爱哈，恋爱的这个进程？是男朋友对她说了这样一番话，男朋友说我对你印象挺好的，我对你的感觉也不错啊，我觉得你也是一个挺适合做妻子的人，我家里的条件你也看到了，还是不错的，也愿意和你这个好好的过后半辈子。但是呢，我有一个想法想和你这个讨论一下，就是我还是比较主张开放式的夫妻关系。我希望在结婚以后，特别是在你生了宝宝之后，那我们夫妻之间呢，你可以有你的朋友，我可以有我的朋友，你可以有你的社交圈子，我可以有我的社交圈子。我希望不要过问过多，我不会干涉你，你也不要干涉我。我最讨厌的就是女人盯着男人不放，女人呢要查男人的手机，还要问你去哪儿了，你和谁在一起啊，你和谁出去出差呀，你和谁去旅行啊，你和谁去吃饭啊，等等这些。他说我觉得这样的话会破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夫妻了，但是还是两个人。所以呢，我比较主张的是关系更开放一些，你想怎么着我不管你，但我们是夫妻，我想怎么着你也别管我。但是我们如果双方的家庭和彼此有事儿的时候都可以相互支持，这是我非常赞同的伴侣生活在一起的理念和方式。他就是这个女孩说哈， 他是这样告诉了我这样一番话，大概的意思我基本上给你们写出来了。那么他让我也考虑考虑，我听完以后就懵了。我跟他说，那好吧，我考虑了，我考虑考虑。然后这几天我就没有再搭理他。我当然心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和想法，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就说明其实他并不够爱我？前妻因为不能生育就离异了，现在找我这样一个人，他父母也说过希望结婚以后马上就生孩子，他也是这样说的。那么他们完全是找了一个生育工具，对吗？如果说在一对夫妻之间彼此谁都可以不管谁，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谁都不在乎谁呢？我当然没有预先设定就要去看他的手机，就每天要盯着问他的行踪。可是我觉得夫妻之间也不应该是不闻不问，甚至他好像有意的设了埋伏，他和谁出去旅行啊，他和谁出去吃饭呢、啊、他和谁在一起很晚回来甚至不回来都希望我不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怎么理解他对我的感情呢？ 这是一个其实挺明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给他建议回答着也比较简单。这是一个婚姻价值观的问题，而且是婚姻价值观当中的一个底线的问题啊。那么他的这个男朋友跟他说的这些话，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理解，我还是建议就这个理解做一个沟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男朋友说的这些事情他具体指向的是什么，那个度在哪儿啊，先不要猜，因为有时候可能猜就容易猜到最糟糕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就是第一个是婚姻价值观当中底线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要澄清你男朋友所表达的跟你所理解的是否一致。把这个都澄清之后，你就要问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相处模式，能就继续，不能就再想办法。至于他这个问题当中提到的对男朋友的理解，比如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那么这种婚姻价值观当中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则或者是自己的行为方式，一个是跟自己从小看到的学到的感受到的有关系，还有极有可能就是跟自己之前的婚姻经历有关系。那么他会用这个来作为一种自我保护啊，好像是丑话说在前头的这种感觉。但是这种丑话听起来让人不那么舒服。 对呀。 所以我觉得在沟通的时候你可以不带攻击性的先放下自己的这种排斥跟反感还有这种不太舒服的情绪，去澄清他到底是指的什么，然后后边他这么来这个做约定啊，他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话不一定是说你知道了原因你就可以去改变它，其实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但至少你知道原因之后你自己会舒服很多，你就不会把它归因为是不是他不喜欢我呀，是不是他找我只是找了一个生育工具啊。这些归因呢其实对这个我们来信的这位朋友自身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是我们给他的建议。 那就是说这个看来仅仅是冷却下来自己还不能够考虑出或者得到这个为什么对方会这样考虑，为什么对方会这样说，这样一个答案。 对， 也就是说你现在冷静的想是想不出来的， 想不出来， 你还不如这个变为积极的去沟通。 对 对 比如说你可以问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 对，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啊， 对， 你理解的夫妻关系是什么呀，你理解的伴侣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呀， 对对对， 是吧？ 没错没错。 所以你为什么会更欣赏这种开放性的关系啊？ 对， 你换成一个主动的去问， 对， 那可能就你也许就能够又得到一些你想知道的答案了。 没错 啊，当然确实谁听到这样的话谁都会很不舒服哈。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个婚姻大家成为伴侣了，虽然不是说我时时刻刻要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要在哪儿，但是我们会觉得作为婚姻内的伴侣，我们似乎也有责任有义务，我们来和对方交流，比如说自己的状态自己的情况，自己我要出差了，明天我要出差啊，我后天回来， 对 对吧， 对 啊，这个当然并不是说像这个被审问和交代一样啊，我要和这个小李出差小王出差，但是我觉得作为生活的伴侣，这个和对方的这样一个交代交流，我们似乎都认为应该是正常的， 正常而且有必要的。 对， 并且婚姻当中的爱情成分它是有独占性的。 对，所以这个 问完了之后，和这个男朋友交流完了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来帮你分析的，再告诉我们哈。 对， 嗯。另外有一位女生说，她也是找了一位离异的男士，那这位男士呢是有一个2岁的儿子，但是儿子呢在前妻带着。他说我和他的感觉挺好的，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和朋友在一起认识的。我知道他刚刚离婚没有多久，就觉得呢他人挺好的，和他相处下来也觉得挺合得来的。现在呢是我父母知道了他有孩子，而且呢他是离异的，所以我父母啊天天都在逼问我，跟我说不能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说我对生活了解的太少了，说未来呢会给自己带好多好多的麻烦。我对我的父母说，我说没有什么麻烦的呀，他有孩子但是和前妻在一起了，那么现在我如果和他在一起我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可是我父母呢就想得很远，比如说将来的财产啊，他的情感啊，以及这个和对方有一个孩子就牵扯不断啊等等，这些几乎前几天在父母的相逼之下，我都快有点坚持不住了。我每次都是这样的，看到他我就愿意坚持，可是和父母在一起我就开始犹豫。我是想让你们给我拿一主意，你们告诉我我怎么办。 这个在这种恋爱关系当中，当这个恋爱关系遇到父母反对的时候，父母往往扮演了一个理性的角色。他会想到各种可能，各种危险，并且要求这种危险能够规避掉的就规避掉，能够可控的就可控，这是他们对儿女负责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不太去考虑情感因素。那这时候替换过来，作为女儿，她可能就会更多的去考虑情感因素，也就是说促使女儿做决定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感受。那么这两个就会出现对立矛盾，各种事情就产生了。所以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是得要面对父母提出来的问题。你仔细想一想，父母提出来的问题或许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要站在对立面，而是要站在一起共同来解决，甚至都可以拉上你的先生一起来讨这个男朋友哈、一起来讨论将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有的时候年轻一些的人谈恋爱喜欢模糊处理，就是对于将来的担忧啊，先选择不去管它，遇到的时候再说。但是真正遇到的时候，对关系还真是一个挑战。比如说，这个你的男朋友他可能会有固定的去跟孩子，或者甚至跟前妻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那这个你怎么去面对？他可能在经济上还会给这个前妻跟孩子一些资助啊，这个你怎么去面对？ 对， 等等等等。所以比如说将来孩子突然有个什么事情需要长时间或者是相对较长时间占用先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去面对？我觉得最好是谈一谈，想一想，跟父母也聊一聊啊，不否定会遇到一种各种问题，但是要让父母知道这些问题在你的这种预设或者预想当中，并且你有信心也有方案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种对立就会好很多。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面是一位男生，男生呢今年是26岁，女朋友呢是25岁。他说我和女朋友在一起一年了，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的工作呢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工作压力也不是很大，反正每天朝九晚五不用加班，当然收入也就一般般。而我的女朋友呢，她就不同了，她特别特别的忙，而且她特别的拼命，她给自己找很多的事情，在项目上她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拔尖儿，所以呢她几乎天天都要加班。我和他在一起这一年，我们同居7个月的时间了，他几乎没有在下班合适的时间吃过晚饭，中饭呢他也经常都是对付，周六周日他都是要去加班。我几乎没有和他能够好好的去看一场电影，逛过一次街，他总是说自己的起点低，所以自己一定要拼，自己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拼命过上好生活。其实呢他现在 工作还是不错的，收入也还可以。我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感觉不到我有女朋友，我只是觉得我身边有一个忙忙碌碌的他，而且有的时候挺替他难受，挺替他揪心的。我的时光就显得更富裕，更闲散了。 嗯， 我会有时间，我有的时候会坐在外面喝一杯咖啡，在外面发呆。这时候多希望看到别人有女朋友陪着，我也希望女朋友能在身边。看到经常有女生说抱怨男生不能陪自己，我觉得我一个男生，我如果说抱怨女生不能陪自己，我是不是有点太磨叽了？可这是真的呀。 嗯，这个情感当中这个诉求啊是肯定有的，就是每个人对这段关系对对方都有自己的诉求，但是如果单独有诉求不跟理解配在一起的话，就特别容易产生矛盾啊，还有就是彼此的这种不满意，有的会说出来，有的会不说。从长远来看，说出来可能比不说要好。 嗯， 不说能获得短期利益，就是不引发矛盾。说出来之后呢，短期可能会有一些争吵冲突，但从长期来看是好的。 嗯， 所以这是我们给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学会去沟通和表达你的感受和需求。再忙的人，你只要讲出来，你们两个都会，还是要强调带有理解性的讲出来。 嗯， 你先不要否定他那个忙忙碌碌的状态。 嗯， 都会找到合适的满足你们彼此的方式的。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其实你看这么多的感情，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在一起，你去观察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这个情感关系当中其实是两条线在走的。 嗯， 一个是我们还在不断的完成自己的任务。 嗯 啊，比如说这个女生，她可能就觉得自己出身可能平凡一点，所以她要更加努力。 嗯， 这样她通过这个可以获得安全感。 嗯 啊，你要看到她的这个行为背后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你就好跟她沟通了。她不是忽略你， 嗯， 她也不是说过度在意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她其实就是想满足内在的这个安全感。那么作为理解的角度来讲，理解到这个地位之后，并且还要给予一定的支持， 嗯， 后边再是谈那些索取就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嗯， 他也会在忙碌的时候抽时间陪你看电影。 对 啊，因为他觉得那是一种对于安全感的一种付出。 对对， 他觉得跟他的那个主线是 一致的， 一致的。 哦， 这就是理解所带来的效果。 嗯， 如果没有理解，那可就是不愿意了，挑剔了，意见了。 嗯 啊，人听到这个不愿意啊，意见挑剔的时候，他本能的防御是要否定掉你对他的这个说法。 嗯， 两个人不就开始对立了吗？ 对， 一对立就马上进到自我验证的状态。你看你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关系就不好了。 嗯， 所以我们给他提两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沟通。 嗯 啊，沟通一定有基于理解。 嗯 啊，这个理解是什么呢？要理解每个人在婚姻当中都两条线。 嗯， 一个是在婚姻中的自己，一个是自己。 嗯 啊，而满足的过程往往是自己在先的。 哦， 所以你看那个爱情的定义是成熟个体， 嗯， 到一定程度产生的一种情感。 嗯， 而且很多的理论当中讲到一段好的关系啊，是真的要自己先会爱自己。 对对， 能把自己照顾好， 对， 才可能有好的关系。 嗯，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么好的准备再进入关系，所以就需要两个人经营。这种经营就是彼此先理解对方的那个自己的需求， 对， 能不能给予理解跟支持。 嗯， 只要你给到他，他就马上把精力转到关系当中来。 对， 你要不给，你非得说你就得往关系当中做投入，他就不舒服了。 明白。 嗯 嗯，所以其实和我们这样一番交流，假如你就能够考虑到更多的去和女友交流，理解她，和她去沟通，那么你们俩就能找到解决现在问题的方式哈。 对。 嗯，有一位女孩子问到问题，这位女孩子呢说她还专门就是要问董老师的哈。她说董老师好，她说我啊谈恋爱3个月了， 嗯， 26岁了，现在呢恋爱当中有一些让我挺烦恼的事情。我先得说说我的前一段恋爱。我在23岁到24岁之间呢有一段恋情。那段恋情呢，对方应该说是一个很富裕的人，也就是别人说的比较土豪的人，但是我挺喜欢他的。他质朴可爱，自己也很成功，也很有钱。和他在一起呢，也给我带来了生活上一些巨大的改变。当时和他在一起，比如说吃穿用度、出去旅行玩，都是有钱的方式， 过有钱人的生活。我想说的是，谁其实心里边都会有那样一些虚荣，况且对于我这样一个年龄的女生来说，可能在那一段的恋爱当中，我比别人拥有了更好的物质条件。当时他很宠爱我，所以也给我买了很多东西，用的东西也很好，各种各样的礼物礼品都是很不错的，我很喜欢。我们两个人后来的分手，应该说两个人都有责任。当时呢，有一段时间他到大连去做一个工程，我去看了他几次，突然发现他身边有一个副手，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对他有意，我感觉出来了。于是呢，我开始跟他说，他说我多心，我后来就变成了纠缠，因为我非常介意那个女生，所以很多次的跟他吵，吵得不耐烦了，我拉黑了他。当我再加回他的时候，我发现感觉已经变了，所以呢，我就和他分开了。其实分开以后一直都很难受。我确实是很爱他。我想说的是，我不仅仅是爱他的钱，但是我告诉你们的是，在这段生活当中啊，可能因为这个失恋，让我一直都很难受，一直呢也都觉得在一种打击当中，没有能够走出来。一直到三个月前，我才遇到了现男友。我和现男友在一起，现男友是一个非常好的男生。他和前男友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没钱。他对我很好，挺照顾我的，挺懂事儿的。他是一个挺积极、挺健康的男生。可是呢，毕竟在他这个年龄，像我前男友那样富有的还是很少有的，所以呢，他就是过着很普通、很一般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工薪阶层。他给我买的礼物最贵的也就是120块钱。那么，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跟他并没有提到我的前男友，也没有提到之前的生活方式。可是，我想说的是，好像过了那样的生活，在那样的生活中自己过得很开心，也觉得那样的生活自己很喜欢，和现男友在一起就总觉得缺了什么。尽管不见他我也会想他，他对我说的一些甜蜜的话我也很开心，我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亲近。可是我时常会想起来前男友给我的那种生活。现在的男朋友对我说出去旅行，我们俩做背包客，我就想起来之前去旅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现在的男朋友给我费心的挑选的礼物，我就想起来之前我用的礼物是什么。所以我就想问，我有这样不平衡的心态，我怎么才能和现男友搞好关系呢？ 是这样的，人确实是上行容易下行难。过了好日子再过不好的日子， 就是由奢入俭难嘛。 入俭难，这个是一个挑战。但是在他的这个事情里边，他要自己区分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底我是要求我的情感或者婚姻生活里边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或者还是一定高水准的物质基础，还是说我更注重感情？如果是后者，如果是我更注重感情，那么我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习惯呢？这个是他需要思考的。那么我们来帮他分析，极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他前一段感情的结束啊，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完全走出来。他就遇到了下一段感情。那么他的前一段感情所带来的这种伤痛啊，或者是这种影响啊，他需要跟下一段感情有一个重叠期。这个重叠期可能是他最困难的。这个重叠期表现为什么呢？就表现为他现在的一些情况倒是挺像的，经常比对。出去旅行要比对我跟上一个男友是什么行头哈、怎么选择的行程。 对。 那这个男友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经常会有。这个就有点像闪回。就是我们原来比如说啊，但不太恰当的比喻，受过一个什么惊吓。然后这个惊吓过去之后，我们还经常会想到。这是闪回。所以我就提醒他，注意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有可能是你在内心在自动的潜意识里边在自动的处理结束你的前一段感情。 嗯 啊，那么对于这段感情你要怎么处理呢？第一个，这种比对你在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好。 嗯， 不要把它外化出来，因为有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上一段感情的伤痛没处理利索，靠下一段感情来疗伤，活生生的把现在的男友变成心理咨询师，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疗伤好了， 嗯， 咨询关系就结束了，两个人也就分手了。 对 啊，就形成这种关系了。 哦 啊。所以呢，就是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这个内心过程，自己忍受忍受，不要像这个现男友这边来去找平衡。 嗯， 最忌讳的就是不要讲出来。 是的，这讲出来还是挺伤人自尊的，对吧？而且可能会破坏关系。 会破坏关系， 对吧？ 嗯，会带来一些隔阂。其实你讲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恶意， 对， 你只是内心的一种感受催生着你讲出来。 嗯， 但是现男友他不会这么想啊。 嗯 啊，他会想你在比较。 嗯 啊，男人最在意在恋爱关系当中自己的那个价值跟形象。 对， 他一比发现这个价值感不会很高。 对 啊，你要遇见自信的还行。 嗯 啊，要遇见不自信的，可能就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误解了， 误解。 对对，那就很可惜了。 很可惜了，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第一个反思到刚才我们跟他说了，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那么第二个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有意识的放慢一点你跟现男友的这种感情进度。 嗯 啊，这个放慢一点是给你时间，其实不是给人家对方时间。嗯，给你什么时间呢？给你尽量尽快的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这个时间。 嗯， 然后你走出来之后，放慢一点再进入这段感情就会好很多。 嗯，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我们跟另一个人感情走得很深的时候啊，理性的东西就开始放下一些。 嗯， 感性的东西、情绪感受的东西就会无意识的出来。 嗯， 那么你一出来的时候，有可能会把过去的一些东西全都带过来。 嗯， 那时候你自己无意识也控制不了。 嗯， 影响你这段感情。 嗯 嗯，大概这么几个过程应该会很顺利的就把前一段度过，这一段呢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嗯，好，谢谢董老师。各位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嘉宾董如峰老师正在解答各位的情感问题，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继续收听。 却发现自己在海底，我在原地泪如雨，海水冲淡着泪滴，只能静静等待你慢慢飘落到海底。三千米的距离，无情的把你我爱隔离，如果能将你唤醒，长眠海里我愿意，我用了一世纪追寻你，你却没留下痕迹，仁慈上帝请给我指引，哪怕等到下世纪，你走了珍惜。在梦里看到你漂浮在海里，我伸出手触摸你，却发现自己在海底，我在云底泪如雨，海水冲淡着甜蜜的距离，无情的把你我爱隔离，如果能够将你唤醒，长眠海里我愿意，我用了一世纪 下世纪，你走了一世纪，黑暗里我独自 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时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各位提出的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节目。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微信群里可以咨询，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这样一些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您遇到的婚姻恋爱情感伴侣关系问题。有一位女生问哈，说和男朋友啊都已经谈婚论嫁了，两个人的婚房也都准备了，这个双方家长其实都见过好几次了，但是呢这个最近男朋友跟自己就提出了，说他爸他妈说了，如果要是怀孕的话，他们家里边是希望只生男孩不生女孩，假如要是怀孕了，希望呢能够之前也去做一下检查，如果能够查出来这个不是男孩的话哈，那么最好呢就先别要了，第一胎还是希望是一个男孩子。因为父母现在听说这个不孕不育挺多的，说他们也有老朋友家里边这个女孩子儿媳妇怀了第一胎之后，第二胎怎么也就怀不上了，所以呢父母说太想要男孩了，因为家里边啊属于几代单传，所以呢这个要生呢第一胎一定要生男孩子，第二胎随便。这个女生跟咱们说懵了，现代人还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见他爸妈好多面，他爸妈也都是这个受过教育的人，怎么会提出这么荒唐的要求？我当时看着我的男朋友嘴都合不上，我问他你也这么想吗？男朋友说为了将来少一点事儿，也就这么着吧，这也不算什么呀，如果说真的怀孕了，到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查一下，假如说真的查出来这个是女孩的话，那就先别要了呗。你想要是生一个男孩，我爸我妈也愿意帮着带，咱们也省事儿省心，而且第一胎是个男孩不是挺好的吗？所以呢他好像并没有觉得他爸妈这个想法很荒唐。我现在都懵了，这婚还结不结呀？ 哎呀，这个是一个挺头疼的问题，也是一个挺普遍的问题，这里边牵涉到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文化冲突，就是我们的老一代啊，真的是还骨子里边，不管他是什么学者教授，很多人骨子里边还保持着很传统的一些理念，比如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定要生一个儿子传递香火。其实他们没有与时俱进，他们没有意识到现在情况都变了。那个还是基于我们是农业社会时期，有孩子能干活，而且说白了也不容易受欺负。再一个呢，你知道在农村是没法上女儿家养老的，因为女儿会嫁到另一个村儿。你要过去， 对对对， 你俩老人到另一个村儿，不像话了就。 对。 但是现在城市化、城镇化了，这种担忧，养老的担忧要减弱了。 对呀、啊，其实现在你看城市里边很多老人都是和女儿在一起过的呀， 而且还比儿子还好啊， 对，更贴心啊， 对 吧？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地域啊，还有文化的这种进步啊，又出现这种断层啊，所带来这些冲突矛盾，正好发生在这代人身上。 嗯， 啊，所以他这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这是其一。 嗯、 其二呢，就是分化的问题。不管男孩女孩，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从父母那儿分化出来形成独立。你看这个男生就开始要，就是第一个怕麻烦，第二个哎呀这父母高兴就行，其实就是没有分化出来。 嗯， 他其实如果分化出来呢，当然我们不是给他挑事儿啊，他是应该站在女孩子的这个立场和角度上， 嗯， 来理解女孩子并且一起想办法的。 嗯嗯， 那么对于这类问题我个人也是经历了很多。 嗯 啊，那么其实我说实话，我真脑子里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但是有一些基本的逻辑可以提供给他做借鉴。 嗯， 第一个逻辑呢，就是，文化的力量或者习俗的力量真的是强大的。 嗯， 不要硬对抗。 对，这个董老师也说过很多次哈。 对，对抗的结果往往不会太好。 嗯， 就算是最后你们坚持赢了，但是关系又受到损失了。 嗯、 所以我建议对老人的这种需求。可以先答应着， 哦， 啊，先答应着，作为缓兵之计， 嗯， 然后再以各种大人可以接受的理由，慢慢的来做这个斗争，要打持续战， 啊， 如果非要问我一个明确的态度的话呢，我是不太赞同怀了孕去什么 查性别， 查性别， 这也是现在不允许的呀， 不允许的，而且查完如果是个女孩，你还在给她处理掉，这个我很明确的是不太 赞 同 的啊、 哦， 那当然了， 对， 我们都不太赞同这样做。嗯，我相信这个女孩子也是这样的， 没错， 本来生育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啊， 没错 啊、应该是这个欢欢喜喜的迎接一个新生命，无论他是男生还是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没错。 但是如果像董老师所说的这样，现在先答应，好吧，好吧， 嗯， 按你爸你妈的意思走吧， 嗯， 希望我们第一胎是个儿子吧， 嗯， 将来这个如果万一结了婚。这老人家特别坚决，他还真第一胎假如生一女儿， 嗯， 跟老人家就起了矛盾和冲突。 有，我遇见过，还遇见过要去抱养孩子的。 对呀、啊， 就是你不给我生儿子是吧？那我抱一个，抱一个你得给我养着， 多可怕呀！ 可怕， 嗯 嗯，请恕我无能，对此没有很好的办法。 嗯， 然后还是给他这个建议：第一个，不要直接发生冲突， 嗯、 更不要去试图说服父母。这是个很难的事儿， 但是我们可以不去说服父母、 嗯、 因为这个父母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哈。 对。 可是身边这个男生也就是未来的丈夫孩子的爸爸。 对。 这个他应该明白吧，这生男生女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对不对？ 对。 嗯。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你看特别夫妻关系当中情感关系当中特别常见，比朋友当中还常见，常见在哪儿呢、 嗯、 就是极易发生对立。 嗯 啊，就是我说这么一个事儿，这边我不同意，就极容易发生对立。朋友之间还有个缓冲，有个面子， 对， 有个不好意思。 对， 其实第一个我建议他们在这件事情的沟通上， 嗯， 也不要特别容易就对立起来， 嗯， 形成敌对情绪，那个就真的没法往下走了。 嗯， 第二个建立核心联盟，这个核心联盟就是他和他的先生， 嗯， 这个核心联盟建立的基础还是理解， 嗯， 就是我理解你的难处，我也理解你父母。他们的这个心思啊，但是我还要说我的观点，这个时候跟先生是真实的， 嗯， 然后达成共识之后，然后再去加引号的欺骗也好哄骗也好， 对， 对待老人啊，一步步往下走，有时候大家不要低估了老人接受现实的能力， 嗯嗯 啊，你走着走着他就接受了，而且你知道这里边老人他，当然这个有点这个厚黑心理学了， 嗯， 老人心里也有一个痛点，很多老人，我们不说那个个案啊。很多老人当发现他们的要求影响到你们的夫妻生活的时候，他就收敛了。 哦， 他就收敛了。你比如说，因为你的这个要求搞得人家夫妻关系都 不好了， 不好了。 嗯， 哎，他就会收敛。 嗯， 但是不能排除有些老人管你夫妻关系不夫妻关系。 对，有一些人可能会这样。那其实关键人物是你要让你的先生能够站在你这一边。 对， 这样才好办。 对。然后我们祈福他好运，第一胎男孩、 嗯、 第二胎男孩 嗯，好，谢谢董老师。有一位男生问到问题哈，他说喜欢一位女孩子，她呢比我大6岁， 真的是很喜欢他。我今年是26岁，其实我应该还算同龄当中比较成熟的，可是在他眼里呢，他还是觉得我小，他对我有点不屑一顾。我对他表白了，他乐，他说我比他小那么多，他说逗他玩儿。我就想问，怎么样能够追到年龄比自己大6岁的女孩子？我展现出什么才能让她认可我？我觉得她不烦我，她应该也挺喜欢我的。我给她发的微信啊，和她聊天说话，她也都会回复，而且还回得挺快。约她呢，我们也出来喝杯茶，吃个饭也没问题，微信也经常互动。怎么才能展现，能让她知道年龄不是问题呢？ 我身边有一些这个女性比男性年纪大的这种夫妻跟情侣，他们目前相处的还挺好的。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例证。如果两个人能共同认识的就会更好，因为女孩子会有担心。因为女生衰老本身就快。找一个小男生也不成熟，然后将来自己衰老了，你正好年轻，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会受到挑战。那么这个其实没法去给到这种安全感的。以后的事谁也不能保证，所以我也不建议做那种无谓的承诺。反倒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做无谓的承诺，他反倒更觉得你好像是 没长大，比较幼稚。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男生要记住的一点是什么呢？不能完全为了迎合对方的这种担心而去轻易的改变自己。这就掉进圈里了，你越改变他会越觉得你幼稚。所以你要保持自己本色不变，但是不断的表达真诚就 OK 了。怎么表达真诚呢？就是持之以恒，就是我对你的喜欢呀、感情啊是持之以恒的，不管你说什么我还是这样。而且我也没有因为你说我幼稚或者说我什么我就去装成熟啊，没有必要，装的成熟是能看出来的。所以你基本上保持本色，然后保持你那颗真诚的心，持之以恒的往前发展。如果想去掉他的这个顾虑，你只需要找一些案例就可以，最好是你认识的，这样的话对你们俩对他的这种影响力会比较大。你说服是没有用的。他有这种，当一旦有这种落差哈，就比如说我认为我成熟，我认为你不成熟的时候，这个不成熟的人给成熟的人讲道理，他会成熟的人会无意识的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幼稚可笑的行为。所以不要去说服 啊， 没有用，你就保持本色，保持诚心，一直坚持。如果身边有这种成功的例子就拿过来就 OK。如果有不成功的例子他举出来了，你也不要一个劲儿的就非得说这是例外，这是什么，接受。这就叫成熟。确实有不成功的，那就 OK 了。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孩子啊，她说，和男朋友现在出现一些问题，主要呢原因是这样的：男朋友本来工作很好，在工作当中自己也特别的努力，工作位置也是不错的，但是大概在几个月前，他换了一个主管。这个主管和他起了矛盾，后来是因为主管告恶状，男朋友一怒之下辞职了。而辞职之后呢，他没有告诉我，那段时间他的情绪很差，而且也比较冷落我，和我在一起他也总是心不在焉的。我当然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我，我呢该怎样就怎样。因为他的情绪差，又因为我总是觉得他的心思不在我们俩身上，所以呢我就开始抱怨，我就开始跟他吵架，也跟他哭闹，都是小哭闹啊，我还是比较懂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告诉我他辞职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了。而且呢，他说这段时间他心里边特别的不好受，他现在也要为他下一步做计划和考虑。他对我说，要不我们就先散了吧。我一下子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们之间其实感情很好，我们俩在一起都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本来就是考虑到要结婚的，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儿，而他没有告诉我在先，他怎么就能判定是我不理解他呢？其实如果我早就知道他辞职了，那么我可能会理解他的情绪不高，我也不会抱怨他，不会埋怨他。 我还特别生气，为什么男友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跟我说一声呢？ 嗯，这个两个人相处确实理解是基础，但是理解的前提是了解。这个了解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男性和女性的了解， 嗯， 第二个层次就是对彼此个性和特殊爱好的了解，第三个呢就是基于事情的一个了解或理解。 嗯， 如果两个人能按照这个层次去走的话，我相信两个人的冲突会少很多，因为一旦冲突发生起来之后啊，就比较难解决，说实话，而且也没法去这个评价对错，清官难断家务案嘛。你比如说这个女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想一想，第一个，男性，大部分男性确实有这个毛病， 嗯， 就是自己遇到的事情，特别是关乎于自己社会地位和价值的事情，跟谁都不想说。 对， 有的时候跟哥们说，他可能也不跟太太说。 嗯， 啊，他保有一定的这种，面子也好，自尊也好啊，他要保有一定。他但是好事他有可能跟你分享啊。 对， 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去理解男性啊，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心里就会舒服一点。女的跟男的不一样。女同志有事情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回家就跟你老公说。 对啊，那当然了， 对吧？ 对， 不单说，你还得好好听。 对啊， 不单听，你还得给我情感上的抚慰。 对啊， 给 你还得跟我一块骂那个主管。 一块骂主管，你给不给我解决方案都不重要。 对 啊，反正前几步你得做到。 嗯， 但男人，你看一回家把自己关到书房里，可能两个小时之后才出来。 嗯， 就他需要一个封闭的隐私的空间，自己来搞定这些事儿。 嗯， 嗯， 这时候你要不断的去敲门。说你跟我说说啊，我帮你出点主意，那就适得其反了。 嗯， 其实这不就正好是他俩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吗？ 嗯， 到最后你觉得他不告诉你是对你的不信任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然后他又觉得你这么反复问你有点烦。 对， 哎，两个人就这样吵起来，吵到现在就有点，如果只看现在的这个问题，你就会觉得不好处理了，好像僵在这儿了。 嗯，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先理解男女的不同。 对， 嗯，第二步呢，再理解你的这个男朋友他跟别人的不同。 嗯， 这个挺关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男性朋友啊，他回家之后确实说， 嗯， 他也告知，但是他不细说。但我也遇见过很多男的真的是只字不提， 嗯， 就是好多太太都不太知道他的先生工作当中很具体的事儿是什么。 对对 对吧？ 是的， 对， 是的， 他回来都不说。 是的， 所以你要从个性上去了解。 嗯 啊，这样你做了这个区分之后，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这个区分哈，那你的情绪就好很多。 对， 你会发现哦，他不说啊，他不这样，认识因为这个。 嗯， 而我呢，我是个女的，我肯定是要求我得知道怎么回事儿，你跟我讲，我才有安全感。 对， 这就是男女的差异。这样之后，你的情绪就会降低很多。 嗯， 当你情绪降低的时候，你就可以找你的这个男朋友， 嗯， 去谈了。 嗯， 好多事情就得谈。 嗯， 啊，明白吧？不管什么事儿，沟通是这个很基础、很必要的一个事情。 嗯， 啊，会沟通就更关键了。会沟通的第一个就是时机。 嗯， 啊，就是你如果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你觉得对情况了解了，那就叫时机到了。 嗯， 你就去约这个人去沟通，因为你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一见面虽然没说话，但是他也有一种交流了。 嗯， 无形的一种信息上的交流。当你内心里有了理解、有了共情的时候，那个男的就不一样。 嗯。 他就愿意跟你谈， 对， 你每句话讲出来，对他也是理解的， 对， 这样我相信你们的关系可能就会有所缓和了。 对， 另外从他的表述当中，我感觉他男朋友应该是一个自尊心比较强的人。 嗯嗯，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先不要非得扯着男朋友，非得先跟你表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示弱行为啊，道歉行为啊，或者什么就， 明明是你错。啊，你还是抱怨我， 对 对吧？ 对， 那这样的话，那个男朋友可能会不大接受， 不接受还绷着， 嗯 啊，就会把两个人的距离啊越推越远， 嗯， 所以这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智慧嘛，你不要非得怎么着， 对 啊，然后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多给他一些理解， 嗯， 倾听， 嗯， 然后你甚至有点撒娇性的小道歉都可以啊， 嗯， 这样整个关系就缓和了， 嗯 啊。 好，再看下一位，是一位男孩子问到的问题哈，男孩子说。现在应该说不算女朋友也算女朋友的他对我很纠缠，我就想知道我怎么样能和他分开呢？起因呢是这样的，两人在网上认识的，然后我们两个人热聊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网上的感觉特别的好，对他的照片视频其实也都挺喜欢的，可是没想到呢 我们俩见面之后，见了第一面，其实我就发现了他的很多的问题。可是要说我这个人啊，有点软弱，有点贪心。第一面呢，他对我是有好感的，他主动的留我在他开的这个酒店的房间里边，那我们就在那过了夜。从那之后，他就认为他铁定是我的女朋友了。可是呢，我越来越不喜欢他，我会发现他身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他抓着我不放。其实最重要的要点就是他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确定了。我们两个啊，其实相隔的城市不算太远，按说呢周末两个人都可以来来回回的见面，多一般都是他往我这儿跑，我是不愿意去的，我每次都会找理由。他说他要过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说我要加班，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可是他是明白的，他还会来，他甚至会到我公司门口去等着我。我现在已经怕了，我这个女朋友啊，她究竟在想什么呀？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怎么能把她甩了呢？ 你要负责呀，你干嘛要甩人家呀？你告诉人家，你通过各种信息告诉人家可以在一起，是吧？现在又想甩人家，看来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了。我觉得第一个来讲呢，就是对待感情，对待感情的另一个人啊，还是要真诚。这个不是鸡汤啊。这个真的不是鸡汤，你后期慢慢的你会发现，只有真诚负责任的态度才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如果你现在采用回避啊，或者是欺骗等等各种不太阳光的手段啊，不单单伤害了人家，其实对自己也是个损害啊，对这种关系就更不好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真诚负责去跟人家谈谈你相处这一段时间的感受。他是想跟你在一起，你要感谢人家对你的这种倾慕跟喜欢。然后你也谈一谈这段时间你跟他相处你的感受，这种感受要有技巧。你不要攻击到人家的人格。只是谈你自己的一些看法，对相处感受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说你行不行怎么着，好好谈。分开总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人都不愿意被分手。 对， 被分手的时候是很焦虑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啊，会释放啊，会有一些纠缠黏连啊，都很正常，这是分手所必经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绅士一点，别躲别藏别跑，别厌烦，好好对待人家，我相信你能很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好，谢谢董老师。各位，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董荣峰老师和大家交流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可以先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在我们公众号里您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可以直接给我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号，可以直接和我来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参与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只是渔火，你是泡沫，云河上的起落，惹起了烟波，我只能漂泊，你只能破，念你手风潮也波，我才不是我，结果年外秋雨爱到我们脆弱，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怀追怀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雨而来互相依赖，河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淘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 也只是爱，低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偶遇而来互相依赖，合上了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淘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很相似且与云外，依然为世人爱情无奈，凡人沉默的惨白，感情的事只需等待，去的去不明也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偶遇而来互相依赖，合上了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只为一次澎湃。那海市蜃楼只是爱， 骑自行车，为什么爸爸妈妈总是说下次一定带我去公园？ 孩子口中的为什么，其实只要一个答案，就是陪伴。陪伴孩子成长，收获